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哈哈亚阿伊萨德，这是叙述你的主对于他的仆人扎克利亚的恩惠。当时他低声地呼吁他的主说，我的主啊，我的骨骼已软弱了，我已白发苍苍了，我的主啊，我没有为祈祷你而失望，我的确担心我死后堂弟们不能继承我的职位，我的妻子又是不会生育的，求你赏赐我一个儿子来继承我，并继承亚尔古巴的部分后裔。我的主啊，求你使他成为可喜的。泽克林亚，我必定以一个儿子向你报喜，他的名字是耶和亚，我以前没有使任何人与他同名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我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，我也老态龙钟了，我怎么会有儿子呢？主说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耶和亚，你应当坚持经典，他在童年时代我已赏赐他智慧与从我发出的恩惠和重洁，他是敬畏的，是孝敬你的，不是霸道的，不是许你的。他在出生日、死亡日、复活日都享受和平。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玛利亚。当日他离开了家属，而到东边一个地方。我用一个帷幕遮蔽他，不让人们看见他。我使我的精神到他面前，他就对他显现成一个身材匀称的人。他说，我的确求必于至仁主免遭你的侵犯，如果你是敬畏的。他说，我只是你的主的使者，我来给你一个纯洁的儿子。他说，任何人没有接触过我，我又不是失节的，我怎么会有儿子呢？他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的主说，这对我是容易的，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，为从我发出的恩惠，因为这是已经判决的事情。他就怀了孕，于是他退避到一个偏远的地方，阵痛迫使他来到一棵椰枣树旁。他说，啊，但愿我以前是死了，而且是已被人们遗忘的东西。椰枣树下有新声音喊叫他说，你不要忧愁，你的主已在你的下面造化了一道溪水，你向着你的方向摇撼椰枣树，就会有新鲜的成熟的椰枣纷纷落在你的面前。你吃吧，你喝吧，你愉快吧。如果有人来见你，你可以告诉他们说，我却已向至仁主发愿斋戒，所以今天我绝对不对任何人说话。他抱着婴儿来见他的主人，他们说，玛利亚啊，你却做了一件奇事。哈隆的妹妹啊，你父亲不是缺德的，你母亲不是失节的。他就指一指那个婴儿。他们说，我们怎能对摇篮里的婴儿说话呢？那婴儿说，我却是真主的仆人，他要把经典赏赐我，使我做先知，我要使我无论在哪里都是有福的，并且嘱咐我，只要活着就要谨守拜功，玩纳天课。他使我孝敬我的母亲，他没有使我做霸道的薄命的人。我在出生日、死亡日、复活日都享受和平。这是麦尔言的儿子尔撒，这是你们用作争论的真理之言。真主不会收养儿子，赞颂真主超绝万物。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，他只对那件事说，有，他就有了。真主却是我们的主，也却是你们的主，所以你们应当崇拜他，这是正路。但各派之间意见分歧，重大日来临的时候，悲哀归于不信道者。他们来见我的那日，他们的耳真聪，他们的眼真明，但不义者今天却在明显的迷雾之中。你应当警告他们悔恨之日，当日一切事情已被判决，而他们现在还在疏忽之中。他们不信正道，我必定继承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一切，他们将归于我。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布拉辛，他原是一个虔诚的人，又是一个先知。 当时他对他父亲说：“我的父亲啊，你为何崇拜那既不能听又不能见，对于你又没有任何裨益的东西呢？”我的父亲啊，没有降临你的知识，却已降临我了，你顺从我吧，我要指示你一条正路。我的父亲啊，你不要崇拜恶魔，恶魔却是违抗至人主的。我的父亲啊，我的确怕你遭受从至人主发出的刑罚而变成恶魔的朋友。他说，你厌恶我的主宰吗？伊布拉辛啊，如果你不停止，我势必辱骂你，你应当远离我一个长时期。他说，祝你平安，我将为你向我的主求饶，他对于我却是仁慈的，我将退避你们以及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，我将祈祷我的主，我或许不为祈祷我的主而变成薄命的人。他既退避他们以及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，我就赏赐他伊斯哈格和伊尔古吧，我使他俩成为先知，我把我的恩惠赏赐他们，我使他们享有真实的崇高的声望。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摩撒，他却是纯洁的，却是先知，却是使者。我从这座山的右边召唤他，我叫他到我这里来密谈，我为了慈爱而把他哥哥先知哈伦给他做助手。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斯玛仪，他却是众然诺的，他又是使者又是先知，他以拜功和天客命令他的家属，他在他的主那里是可喜的。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德利斯，他是一个老诗人又是一个先知，我把他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。真主曾加以恩宠的这些先知属于阿丹的后裔，属于我使他们与努哈同舟共济者的后裔，属于伊布拉辛和伊斯玛仪的后裔，属于我所引导而且选拔的人。对他们宣读知恩主的启示的时候，他们匍匐下去叩头和哭泣。在他们去世之后，有不肖的后裔继承他们，那些后裔废弃拜功，顺从世欲，他们将遇迷雾的果报，但悔罪而信道且行善者除外，他们将入于乐园，不受丝毫亏待，那是常住的乐园。至人主在幽玄中应许其众仆的，他的诺言却是要履行的。他们在那里边听不到闲谈，只听到祝愿平安，他们在那里边朝夕地获得给养，这就是我将使众仆中的敬畏者继承的乐园。我们违奉你的主的命令而随时降临，在我们面前的，在我们后边的，以及在我们之前后之间的事情，他都知道，你的主是不会忘记的。他是天地万物的主，你应当崇拜他，你应当耐心。你知道他有匹敌吗？人说我死后必定要复活吗？人忘记了吗？他以前不是实有的，而我创造了他。指你的主发誓，我必将他们和众恶魔集合起来，然后我使他们去跪在火狱的周围，然后我必从每一个宗派中提出对知人主最悖逆的人，然后我的确知道谁是要该受火刑的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狱的，这是你的主决定要实行的。然后我将拯救敬畏者，而让不义者跪在那里面，对他们宣读我的明显的迹象的时候，不信道者对信道者说，哪一派的地位更优越，会场更优美呢？在他们之前，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，无论资产和外观都比他们优美。你说在迷雾的人，愿至人主优容他们，直到他们看见自己曾被警告的，不是刑罚就是复活时，他们就知道谁的地位更恶劣，谁的军队更懦弱了。真主将为遵循正道者增加其引导，长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，结局更善的。 你告诉我吧，有人不信我的迹象，却说我必定要获得财产和子童。他曾窥见幽玄呢，还是他曾与至任主订约呢？不然，我将记录他所说的，我将为他加重刑罚，我将继承他所说的财产和子统，而他将单身来见我。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许多主宰作为自己的权利，不然，那些主宰将否认他们的崇拜，而变成他们的仇敌。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把恶魔们放出去诱惑不信道者，所以你对他们不要急躁。我只数他们的寿数，在那日，我要把敬畏者集合到知恩主那里享受恩荣。我要把犯罪者驱逐在火狱去，以沸水解渴。但与知恩主订约者除外，人们不得说情。他们说知恩主收养儿子，他们却已犯了一件重大罪行，为了那件罪行，天几乎要破，地几乎要裂，山几乎要崩。这是因为他们妄称人为至仁主的儿子，至仁主不会收养儿子。凡在天地间的，将来没有一个不像奴仆一样皈依至仁主的。他却已统计过他们，检点过他们，复活日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。信道而且行善者，知恩主必定要使他们相亲相爱。我以你的语言使古兰经成为容易的，我要为你借他向敬畏。